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，上来是从戒永出菩萨，臣问信至此，佛答安乐。现在是第四戒颂随喜。从这永出品第十五，现在到了第三百页。而是诸大菩萨而说戒言：善哉善哉，大雄世尊，诸众生等亦可化度，能问诸佛甚深智慧，闻你以信行，我等随喜。这个诸经当中啊，从华严开始啊，一直到方等般若，这个法华经之前，都有当即问法的，就是到了法华会上，舍利弗三请，这个三请就是问法的，能问诸佛甚深智慧。听法不容易，而问法也难。本来我们这个讲经开始也是跟大家说的，是允许问的，现在呢也没得人问了，都明白了，是吧？明白就不要问了，不明白就要问。所问的都是甚深智慧，他不是问的别的啊，能问诸佛甚深智慧啊。底下如来述叹，述呢，就是述说上来。诸大菩萨能够随喜啊，这于是世尊赞叹上首诸大菩萨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能遇如来发随喜心。上首诸大菩萨就是上头呢，要是同济永出的啊，有四大菩萨而为上首，那就是四位导师，所谓的上行、五边行、净行、安乐、安利行，这个四大菩萨。菩萨随喜能问能信之人，这个佛述叹啊，佛呢是叹呢，叹其能与如来发随喜心。这个意思当中就是显啊，能问的人啊，都是什么人呢？都是古佛垂迹示现的啊，能与如来发随喜心呐，就是问的人都不是非常人，而且问的都是如来的甚深智慧。所以菩萨随喜习记啊，称为 逐众生等，而如来速探其本，这叫做密显受量。上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从地涌出品的续分，续分就是开记显本这个本门到这儿为止，涌出续，下边呢是疑问序。第一，慈土菩萨疑问；第二是他土菩萨疑问。慈土菩萨疑问当中有长文，有偈颂。现在是长文，而是弥勒菩萨即八千恒河沙诸菩萨众皆作是念：我等从昔以来不见不闻如是大菩萨摩诃萨众从地涌出住世尊前，合掌供养问心如来。疑问序有两，一是慈土菩萨疑问，二是他土菩萨疑问。慈土菩萨疑问有两，一个是长文述，二是偈颂发问。弥勒菩萨还有八千恒河沙诸菩萨众，先有一念，就是看到这个从地涌出菩萨啊，住世尊前合掌供养问信如来，看到这种景象，这个弥勒地菩即菩萨众一念有四种意义。一，自从寂灭道场以后，今作以前，就是从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以来，一直到法华会，这个以前四十余年呢，十方大事来回不绝。十方诸大菩萨啊，来会不仅是今此诸大菩萨来会啊，华严方等菩萨都有诸大菩萨来与会啊。虽然很多不可限量，但是我以补处之力，他说我弥勒菩萨是畏惧补处当来下生做佛的啊。那个补处的智力就很高很高了，就是比佛呢差一点儿。他说那么多的法会，有无量无边的菩萨都来与会，我都细见细知啊，与以这个补处的智力啊都看得到啊，都熟悉呀。为什么于此从地涌出菩萨我一个人都认不得啊，都是生面孔一个都认不得啊，这是一。又他说我弥勒菩萨不但是遇佛的法会，也经常呢游化十方啊，我中国啊，奉经诸佛，这一切海会先皆难知，所有十方诸佛所有的法会我都到过，我都熟悉，人物都基本上我都 都认得。那就履历上，就我所到的这些个地方，一说不是，若来若去，啊，推求不是，怎么想，也想不通，这是菩萨从哪儿来的？这么多，啊，都是高位、深位的菩萨。弥勒菩萨以补处的智力、智慧力，与从地永诸菩萨呢，不是，没见过。可叫他这个停对永诸菩萨地位深远。不是则无世界意，所以呢，必须要问。第二。是彼诸大士是前进先大，这从地涌出菩萨，陆万恒河沙诸大菩萨都是前进先大，比弥勒菩萨得道在先在前啊，弥勒是后凡的末学，后不知前。比方说是文殊菩萨不知入定女人的境界，那女人不知契住应盖菩萨的境界，一部事故是不知彼之内善，自善则不生。啊，没有为人义，这是要四悉禅来解释。这个不知呢，就是不知从地涌出菩萨的内善，所谓的内善，就是内证的境界高了，比弥勒菩萨还要高。啊，你看这些什么人呢、啊？谁要问啊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彼等大士本实相底，应现实方，别头教化，所有真应皆非弥勒境界，既不是彼立物之道，既不是病无罪之理。从地涌出菩萨成为大士啊，观音大士成为大士，本实相底，这个本就深了，实相之底啊，那是九成正觉了，他能够应现十方，别头教化，所有从地涌出菩提的真身应身，这种境界都不是弥勒菩萨的境界啊。既然不是彼立物之道，既不是病，没有对治意，故须疑问。第四，佛托之弘经啊，所以招诸大士，大士奉师严命故来，密开受量，非时众之所知啊。既不是如来秘密之旨，则无第一义，故须疑问。有四义，所以弥勒要问。那么既然弥勒菩萨寄居彼，那心里下就有疑惑，那释迦牟尼佛成佛没几年呢，你这没成佛没几年，你现在又说我呢，从久远来，这久远从哪来的呢？啊，这个就是这就是料开尽而显远。底下呢，广开尽显远，这就清楚了。 而一请，这个大家有疑惑了，而是弥勒菩萨、摩诃菩萨及无数诸菩萨等信生疑惑，怪未曾有，而作是念：这云何世尊于少时间教化如是无量无边无生起诸大菩萨，令诸佛入多罗三藐三菩提？这个疑请呢，是经家述的，经家述的，这些经典的述说的。底下，而作是念：云何于世尊于少时间，成道这几十年，教化这么多的无量大菩萨，这有腾疑请。下边呢是腾疑请答，出腾疑而请答。初中呢，法说立辟法合，法说当中又有质疑，除至近矣，除至近一远，二至远一近，三界难信。既不佛言，世尊，说如来为太子时，出于世事宫，去切城不远，坐于道场，得称无入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从世以来，始过四十余年。世尊云何于此少时，大作佛事？以佛势力，以佛功德，教化如是无量大菩萨众，当成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不可思议啊！这个呢，这叫做至近一远。下边至远一近，世尊，此大菩萨众，假使游人于千万亿劫，数不能尽呐，不得其边。此等久远以来，与无量无边诸佛所制诸善根，成就菩萨道，畅求凡分。这个至远一近，那这些大菩萨，于千万亿劫数不能尽，那么久远以来，与无量无边诸佛说智诸善根，成就菩提道，成就了，不可思议。一个至近一远，一个至远一近，这个疑啊。第三呢，就是见难信，这个不相信。是的，如此之事，世所难信。这个都是诸佛世尊无大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诸佛菩萨所做的任何一切事情都不能出乎四悉檀，四悉檀呐，这个四悉檀，四悉檀意，世界为人对之第一义。第一是法说经，底下呢就举这个譬喻，这为什么不相信呢？譬如游人舌眉法黑，念二十五，值百岁人言是我子，这个呢，譬喻上面呢，至近而已远，舌眉法黑，这总名年少，年纪轻的人嘛，头发都黑的，年纪老了，头发就白了，怎么啦？舌美，年轻人嘛，这个肤色冲劲好看，老了就不好看呢，发白面皱，它好看吗？不好看。这舌美发黑呢，指这个二十五的年少人。那知百岁人是我子，这怎么讲话的呢？这讲不通啊。回过头来呢，这个七百岁人一直年少，言是哪父？更让人家不能相信的，他生于我等，怎么讲法的呢？ 这个是譬喻上边呢至远而已近，世事难信。底下呢也法和，佛亦如是得道以来其实佛亦如是得道以来其实未久，这是和年二十五不应该有百岁之子啊，哪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说我这个儿子一百岁了，有这个道理吗？不可能的事儿啊。而此大众诸菩萨等已于无量千万亿界为佛道故亲行精进，而此大众诸菩萨等呢，就是指从地涌出的啊，已于无量千万亿界为佛道故亲行精进，善入出住无量百千万亿三昧，得大神通，久修烦恨，善能次第细诸善法，巧于问答，人中之宝，一切世间甚为稀有。此呢是和百岁之人不应该是二十五岁年轻人之所生的啊。那么你世尊今天今日世尊方云得佛道时，初令发心教化世道，令向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世尊得佛未久乃能作此大功德事，此是戒难信啊。难信呢就是成疑啊，我等随父信父随意所说，父所出言未曾虚妄，父所知者皆系通达。我就是弥勒菩萨啊，以及一些大众啊，虽然对这个大事儿父少子老啊心里想未能够了达，但是佛说呢我们不能不相信啊，只有我这个智力达不到啊，但是佛说不能行信，是仰信而已啊。可是未来的人呢，于未为第二为未来然诸心法亦菩萨于佛灭后若闻是语何不信受，而其破法罪业因缘潜行啊，就是潜位的菩萨容易生诽谤，谤则多乐道啊，不退者像这个弥勒菩萨，为了这弥勒是弥勒菩萨是这个无比不至啊，无比不至就是不退转的啊，不退者虽然能够养心啊，一味了之不能增道损生啊，不了解这什么道理，年少而子老，那这个父少而子老他不了解，不了解像这个弥勒菩萨诸大菩萨都是法身大士，不了解就不能够增道损生啊，故须达士令谤者生信，信者增道损生啊。什么这个增道损生啊，增道啊增实相之道，损无名之声啊。你看看这个法身大士正初住位以后一位一位朝前进呢，那个叫做增道损生。那么弥勒菩萨虽然是相信仰信佛说的话，佛说的话你怎么说我都相信，但是我究竟这个道理呢还搞不通，为什么父少子老 啊，搞不通，你就不能够得增道损生之利益。下边呢，正式请答。为然世尊，愿为写说出我等疑。既为来世诸善男子闻此事已亦不生疑。这是一，请出现在疑，现在大会都有疑啊。那么这个事儿，释迦牟尼佛，如果你今天不说啊，要是一直把这个佛法要传到未来去，未来的事就也有疑，这疑就成成谤了啊，成谤就堕苦了。这佛法只能做利益，佛法不会做堕苦因缘的。底下呢，上至常文经，底下是偈颂。说偈颂成矣，二是偈颂请答。而是弥勒菩萨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。佛系从世种出家尽切也，坐于菩提树，而来尚未久，这不过四十余年。此诸佛子等其数不可量，久已行佛道，住于神童力，善学菩萨道，不然世间法，如莲花在水从地而涌出，借其恭敬心住于世尊前。这个是志愿。底下呢，这个借难信，世事难思议，云何而可信呢？这佛得道甚近，所成就甚多。佛得道也不过四十几年呐，那个成就这么大的功德事情啊，化度这么多的诸大菩萨，不可思议啊！是佛得道甚近，也不过四十余年。所成就甚多，化了这么多的诸大菩萨从地涌出，愿复除众以如是分别说。这难信啊，难信就请佛要解释，给予除疑啊。底下呢送这个例譬，譬如少壮人年时二十五，世人百岁子，发不而面咒，是我等所生。子亦说是父，父少而子老，举世所不信。啊，这个世界上呢，不但是他不信，世界上就不可能有这种事儿，哪有个父少子老的？啊。这世尊亦如是啊，得道来甚近，这世诸菩萨等智故无确绕，从无量劫来而行菩萨道，巧语难问答。这是这个藤椅啊，父少子老。腾疑，腾疑就是心里像升起这个疑问，这腾疑。下边呢正诵请答，说我等从佛闻，于此事无疑，愿复于未来言说，令开写。若有于此经生疑不信者，即当堕恶道，愿今为写说，是无量菩萨云何于少时教化令化心而住不遂地。无量菩萨的从地涌出的这么多这么多的六万的恒河沙诸菩萨中啊，世诸菩萨 云何于少时呢？就是你释迦牟尼佛怎么能够在那个几十年之中令他们发心啊，而成就这么多的无量功德的呢？教化令方向而住不退地呢？啊，这是请答。上来，从地涌出品，到介绍到这为止。下边呢，这个如来受量品第十六，正是这个本门开记显本，显本。这个《法华经》，越讲越深，越讲越深，这个都是佛的，所以这个《法华经》从一开始，佛以大士因缘故出现于世，这个佛的大士因缘呢，一个大士呢，包括开记、开宣显实，这是一大事。开记显本进一步更是大事啊！你像开记显本有多少多大的菩萨法身大事，增高损生啊！